起点钟，兄弟我不明，一坛内外新鲜事，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提醉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欢迎大家伙在周末的早晨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阴冷的样子哈。 嗯， 也请大家呢，如果您是早锻炼的话，一定要多层穿衣服哈。 是， 嗯， 又有点保暖，回冷了。 嗯，明天开始说这个降温一下就到4度左右，说实话。 对。 所以请大家呢，有事儿就今天办一办，明天呢就尽量在家里待着哈。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内容。介绍体育消息之前，提醒大伙儿，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了，活动要到31号结束，您集齐8张冬奥卡片就可以一起和其他的家里人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拿。那再有呢，就是海量的精品内容哈，您可以随意收听，欢迎大家去登录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嗯，那接下来给您带来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讨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初步设项清单。 所以今天还有个话题呢，就是和大家来聊聊您觉得奥运会当中应该留着什么项目。 嗯， 那现在讨论当中呢，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哈，举重这个项目都不一定能进得去， 对， 得讨论讨论才行。那您觉得哪些项目应该是留在奥运会当中的？ 嗯，当然了，就是有很多项目呢，其实是自古以来或者说从古到奥运会一直继承到现在的一种带有精神属性的一些项目啊。但是呢，奥运会的新项目越来越多了，包括现在霹雳舞都成为奥运会项目了， 因为年轻人喜欢呀。 对，所以说时代在变化啊，这项目可能也要发生变化，大家可以一起来畅所欲言一下。同时呢，还有就是说另一个话题是郭艾伦最近说不怎么爱吃草莓。 嗯， 草莓多好吃。 他在隔离的时候收到了，也不是谁给他寄的那个草莓，是新型的，反正拍的图片呢一大盒子，我觉得他有点晒自己的这个朋友圈的意思，说哎呀，其实我也不怎么爱吃草莓的。这太气人了，大大的草莓很好看啊。那也引发了今天的生活类的话题，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爱吃的水果哈。 嗯， 其他的内容关注一下国际足联女足的年终排名，我们中国女足下降2位，现在是排在世界前20， 是 排在第19啊。 洛国富表态啊，只要能穿上国足球衣就会一直踢下去。 2023年的亚冠联赛席位分布公布了，中超联赛的名额是2+2。 青岛队进驻赛区，刘健表示问题是暂时的，会全力以赴。 兰兹伯格已经在国内隔离，将会代表北控打第二阶段的 CBA 的比赛。 吉布森最快下周归队，有望随首钢出征第二阶段。 女排的全明星赛呢是今晚打响，赛程发布，红蓝对抗赛是持续2天，也就是今天和明天2天啊。 是，华联公布北京冬奥短道席位，中国荷兰满额参赛。 嗯，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好，一说吃的吧，咱们这些家里人都可有话题了。 嗯， 荣成斋说，我小时候吃的这个烂酸梨啊，印象还是挺深刻的。现在少了，那个时候把梨用青草放在箱子里，在屋子里放上一段时间，整个屋子都是香的，太怀念了。因为那个时候水果也不易得，尤其水果呢也不太好保存哈。 是的， 嗯， 平野说最喜欢的水果玫瑰香葡萄啊，这确实也挺香的。 前段时间哈，我觉得冬天有的时候吃葡萄那个味儿就是不太一样，必须得秋天吃 啊。 嗯。苏彦君说和子昂和小丽一样，7点前就到单位了，今天值班啊，您辛苦了，今天是周六还上班啊。 嗯 嗯， 北京饭厅说 以前能吃水果的时候最喜欢榴莲、山竹、芒果，以前能吃水果，现在什么情况？ 现在是不是因为血糖的问题呢？控制控制，我是这样猜的哈。小时候可帅喜欢吃桃啊，平谷人哈、啊、喜欢吃桃，一大早就说吃的话题，也有朋友说喜欢吃苹果、梨、西瓜、火龙果、山竹。你看大伙吃这个水果的种类哈、啊、也是因为时代的变化也在变化当中，像火龙果、山竹在我小时候真的是特别难吃到，因为是热带水果嘛，运输方面也不太方便哈、啊、但是现在随着物流的这么如此高度的发达，大伙想吃什么，只要是您在网上找到相应的这个用户客户这边一下单啊就行了，是吧？ 是， 特别方便。 嗯， 好，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周末的早晨，我们先来说体坛热搜榜。提醒大家一下哈，北京核酸检测呢要降钱了，降到每次35块钱。 嗯。 从11号开始，12月11号啊， 是，这其实便宜是好事儿啊，这个 就是从今天开始， 对，58元降至35元每次，5样本、10样本混合检测价格同步由每样本18元、13元统一降至8元。本次呢是本市对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的第6次动态调整，这让我想起。据说崇礼很多的雪场是6块钱一次 啊，是吧？ 还挺好， 对，非常方便哈。所以也提醒大家一下，从今天开始又降钱了啊。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将出席北京奥运会，其实应该是北京冬奥会啊。这个标题呢，也是一直挂在热搜的比较靠前的位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9号说了，古特雷斯收到了国际奥委会发出的参加北京冬奥会的邀请，并且已经接受了这个邀请。 被5000多件奥运藏品包围是什么体验呢？北京西城区的民间奥运博物馆啊，从徽章到火炬，再到100余种不同样式的吉祥物，奥运民间收藏家张文全用5000多件奥运藏品寄托了他对奥运的热爱。 另外，2030年之前，我国将送人上月球。这两天航天的话题也是让大家比较的关注哈，这个热搜之下啊，大家可以看到咱们国家呢目前正在研制重型运载火箭，可以将150吨重的航天器送入到近地轨道，相当于一次性就发射一座天宫的空间站， 嚯 啊，一下就好多东西可以送上去哈。 嗯， 新一代的载人火箭呢也正在研制当中，龙乐豪院士就为我们介绍说，在2030年以前，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咱们就可以送人啊，送这个航天员去月球了。所以说，您可以算算，2030年那个时候您是多大呀？多大年纪啊？肯定赶得上哈。 是，另外还要提示您呢，北京冬奥专用车道明年1月21号启用。昨天，冬奥组委就交通、体力、住宿、餐饮等冬奥筹办工作最新进展召开新闻发布会。冬奥专用车道将于明年1月21号至3月16号启用。 具体的内容呢，我们会在第40段有关冬奥的这方面的专题当中来给大家做介绍哈。还有，因为今天是周末，可能大家会安排一些外出，提醒您根据工作的安排，钟鼓楼文保所从13号开始，就是从下周开始对鼓楼进行封闭改造，暂时对外停止开放。钟楼修缮呢，暂不开放哈。所以说请大家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如果有去打算到那儿玩的朋友哈，您要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开放的时间、关闭的这个安排等等哈。好，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今天两个话题说到了您爱吃的水果，郭艾伦说他不怎么爱吃草莓，隔离的时候可能是有朋友给他寄了非常好看的新型的草莓，也可能是女朋友寄的，因为是新型的嘛，就让大家产生很多的联想哈。您爱吃什么水果呀？还有，您觉得奥运会当中应该留着什么样的项目？这举重要不进奥运会，对咱们来讲其实损失也是蛮大的哈。 是，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咱就说说这个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讨论的事儿。昨天，国际奥委会发布了消息。执委会委员会对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初步设立运动项目的清单进行了讨论，这清单当中包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滑板、冲浪和攀岩等28个项目。那这28个大项呢，将会在明年2月份 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当中被提议纳入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初步设立运动项目当中。当然另外呢，对拳击、举重、现代五项以及新增设的新的这个奥运项目呢，也要进行讨论。 是的，拳击、举重和现代五项没有出现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初步设立运动项目的清单当中，他们有可能在2023年国际奥委会会上全会上被纳入啊，但是前提是这三个项目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能够向国际奥委会证明各自的改革已取得成效。 嗯，国际奥委会表示说，国际拳击协会呢需要解决他们这个协会的治理还有财务透明，包括裁判判罚等方面的问题。国际举重联合会需要解决内部继任管理以及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国际现代五项这个联盟呢，则需要对确定码数和整体竞赛形式的替代方案，来降低比赛的成本和复杂性，要对这些方面哈提出安全性以及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计划。 是的，说白了就是拳击有人打，但是呢不透明。 他们的管理机构好多呀， 对， 搞得非体育迷们很混乱，说哎，这个也是拳王，那个也是拳王，到底是哪个协会的这个哪个机构的拳王呀？ 是的，就是太有点太火太乱了， 对， 然后国这个举重呢是不够火，然后呢可能有些 举重就是今年还挺火的， 对 哈，今年全球的这些观众，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体育迷，突然发现啊，举重真的是挺好看的， 然后现在五项呢，就是因为今年外国的一位运动员啊，那个马不听话，马在那儿不高兴，运动员在那儿哭，让大家可能让所有人都觉得吧，尤其是可能让一些动物保护观点的一些人吧，可能会觉得说，干嘛奥运会非要折腾这马呢？ 的确是啊，要长途的旅行，包括安排他们的计划，对于马匹来讲，真是成本还真是高啊。 是的， 主办单位来讲，主办地来讲，去安排这个马的住宿、马的锻炼、马的比赛，也是确实成本比较高。 对， 用什么样的计划能够既好看又能代替这一项？ 对，一开始说骑自行车，这骑自行车人们也不一定爱看， 就不像是有动物参与那么鲜活哈。 对，或者说自行车障碍赛哈，但这又更哎，这就天马行空了哈。 哎， 有哪些运动员没事干，练完拳击跑不是练完跑步游泳什么的，再练个自行车， 而且还是花式的。 对，本次执委会呢会议还决定啊，2024年12月会最终确定竞赛运动项目和运动员配额。但在这之前呢，2023年先将确定各项目的分项。据称呢，这样的规划有助于运动员提前5年确定参赛计划，也有助于洛杉矶奥组委尽早明确完整的场馆总体规划，以及对新增项目的进行针对性的优化。那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在举重项目独得8枚金牌中的7枚，如果举重被踢出奥运会，那无疑对中国影响巨大。 尤其举重的这个兴奋剂的事件哈，经常都是让大家提心吊胆的。那对于项目的情况，我们也请专项记者陈默哈跟大家做一个评述。举重要真的离开奥运会吗？他认为打铁还需自身硬。 北京时间12月10号，国际奥委会官方发布消息，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对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初步设立运动项目清单进行了讨论，清单中包括了滑板、攀岩和冲浪等28个项目，而传统项目举重、拳击和现代五项并没有在清单当中。虽然有些媒体表示这几个项目已经被踢出了奥运会，但是国际奥委会官网进一步解释，这三个项目仍然有可能在2023年国际奥委会全会上被纳入其中，前提是相关的国际单项组织能够证明其各自的改革取得成效。那么到底是哪些问题呢？国际奥委会这样解释，国际拳击协会需要解决协会治理、财务透明以及裁判判罚等方面的问题，而国际举重联合会需要解决内部继任者管理以及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则需要确定码数和整体竞赛形式的替代方案，从而降低比赛的成本和复杂性，并且需要提高安全性以及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举重项目上拿到了7金1银，如果举重项目无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那么必将影响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成绩。不过举重项目是否能够离开奥运的原因也并非网友所猜想的，美国希望确保自己家门口的奥运会拿到金牌总数第一的阴谋论。 举重界目前存在的兴奋剂问题以及国际举联的腐败问题多年来一直被外界诟病。去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官网发布六个国家和地区的18名举重运动员利用他人冒名顶替提供尿样的方式来逃避兴奋剂检测。而国际举联在去年10月发生了严重内讧，3天之内有3位临时主席先后掌权。可以说国际举联内部的混乱是令举重运动深陷丑闻的重要原因。国际委员会主席巴赫表示，国际举联及其未来的领导者必须要增强项目对于规则的遵守，改变不良文化，因此相当严厉。目前国际举重联合会率先回应称，承诺满足国际委员会的要求，并且致力于完成改革，不仅将会确保项目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席位，还要保障这项运动在奥运会上的长远未来。1896年第一届雅典奥运会上一共设有9个大项，分别是田径、游泳、举重、射击、自行车、古典式摔跤、体操、击剑和网球。而目前这些项目都保留到了今天的奥运会当中，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项目进进出出。2020年冬季奥运会新增了冲浪、棒垒球、攀岩、滑板以及空手道项目，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则会新增霹雳舞、滑板、攀岩和冲浪4个大项。很显然，这些年轻人关注的项目会更加受到奥运会的青睐。然而，在奥运会整体瘦身计划之下，也势必会有很多的项目就要离开。另外，不可避免，能否入围奥运会，奥运会的举办国有很大的话语权。今年冬季奥运会新增的单项当中，日本均有斩获。除了乒乓球混双比赛，日本还拿到了滑板项目4块金牌当中的3块。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主办国美国也正在努力促成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设立腰旗橄榄球项目的相关事宜。打铁还需自身硬，摆脱丑闻，适应时代，健康发展，这是每个奥运项目都需要面临的问题。毕竟为所有的决策买单的都是那些在每日训练当中奉献青春的运动员们。 哪些项目应该留在奥运会？80公斤说了，跳绳应该加入。 嘿，这个 群众基础太广泛了哈、 广泛归广泛，那就像你说这个上台以后咱们主持人没事干要练口部操，要这个以前练的时候要练绕口令，但是您没见春晚的时候上去以后接下来是个语言类节目绕口令啊，那不行。 说这新增加的项目都是咱们的弱项啊，咱金牌就以前肯定得少了，比以前，也不是说咱们的弱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新项目哈。对于年轻人来讲是比较喜欢看的哈。说到自己喜欢的水果，大家都想起了小时候的国光苹果，还喜欢吃榴莲的。一路风尘说应该取消跳水、乒乓球。啊，那不行啊，咱们要是取消了的话，那金牌真是会大幅度的减小。 乒乓球应该不至于啊。 8115说喜欢吃香蕉、苹果、葡萄、橘子、西瓜、草莓、荔枝、桂圆等等，喜欢吃的还挺多，糖分都挺高啊，荔枝、桂圆哈、好，这是咱们这个说的国际奥委会项目的情况哈。 是的， 真是举重不一定啊能进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现在还说要讨论呢。拳击、现代五项都得解决各自协会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看国际足联的排名，女足的年终最终排名是下降到了亚洲第5。我们现在排在世界第19位。 是的， 比8月份夏天的时候下降了一位啊，世界的排名是下降了2位。 没错，冬季奥运会之后女足还没有进行国际比赛，积分上没有变化。所以说呢，不是咱们扣分或者说怎么样，是其他队伍在加分。女足呢在明年1月份会在水晶侠的带领下出征亚洲杯。那亚洲现在的 top 10啊，从第10名说的话，朝鲜、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中国、越南、泰国、中国台北、乌兹别克斯坦、缅甸。那中国你看这个排在这 韩国后面， 韩国后面啊，韩国18名，对吧？然后越南后面断层比较大，32名，就是说亚洲这些球队在世界的排名啊， 排在前面一点的就是，朝鲜、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中国，这是一个集团哈。 是的， 国足这边昨天洛国富接受采访的时候很真诚啊，说我肯定会继续踢下去，只要需要能穿着国家队的队服为国家队战斗，不管什么时候哈、啊，一直踢到我踢不动的时候，只要穿上国家队的衣服，就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对待，这是不能开玩笑的。 是的， 每次机会都要珍惜，每堂训练课的训练量我都会尽最大的努力。 蒋光太也说啊，离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昨天呢，广州队的球员蒋光太发布消息称，倒计时离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蒋光太和洛国富还是都希望能够参赛的。 那昨天亚足联官方也宣布了，2023年中超联赛获得亚冠席位的名额是3+1变成2+2，都是等于4哈，但是稍微有些变化。2023年的亚冠联赛的席位呢，将会根据各地区俱乐部参加亚冠的比赛积分确定。目前亚足联的排名当中，沙特、韩国、日本是排在前三。我们中国年中的技术积分排名是从年初的亚洲第一来到亚洲第七，所以中超球队打2023亚冠联赛的席位目前变成2+2。 是的，受到疫情影响呢，本赛季代表中超出战亚冠联赛的广州队、北京国安、上海上港均以海港啊，均以年轻球员为主。海港队在资格赛中被淘汰，北京国安和广州队在12场小组赛中仅取得1平11负的战绩，仅获得0.8个积分啊，累计积分只有34.350分，在整个亚洲范围内排名下降至第七位。那由此呢，中超俱乐部将获得2+2的亚冠名额，也就是中超冠军、足协杯冠军直接晋级亚冠小组赛。联赛的第二、第三名会参加亚冠的附加赛。 3+1和2+2的区别在哪儿？我们请新浪的袁爷给您说说。 就3+1跟2+2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说3+1，有3个正赛名额，1个附加赛名额。2+2呢，总数也是4个参赛名额，只不过2个正赛名额直接进入正赛小组赛，就是我们现在的联赛冠军加足协杯冠军。然后另外2个需要打附加赛名额。如果是一支球队打附加赛，可能面对的是泰国呀、新加坡呀、印尼的这些球队。你现在2支球队打附加赛，肯定有一支球队会遇到来自澳大利亚的球队，因为澳大利亚那边现在也是2+1的一个分配名额。其实我们的名额减少也是在大家可能意料之中吧。为什么？因为最近连续2年呢，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里面这个球队参赛成绩都并不是太好。去年是大家打完联赛之后到了多哈去参加这个亚冠比赛，没有一支球队小组出线。而今年呢，打资格赛的上海海港没有出线，然后打正赛的北京国安、广州队也没有小组出线。国安连续2年都是派出这个青年队出战，就是因为我们最近2年亚冠参赛成绩不好，所以说才会被调整为2+2的一个名额。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嘛，因为亚足联也会根据各个国家这个成绩指标进行一个考核，鼓励那些成绩好的球队更多的获得一个正赛资格。总数没有减少，只要我们打资格赛的球队好好表现的话，还是至少有机会进入正赛的。但是从目前来看，中超球队对于参加亚冠联赛这个兴趣好像并不是说太大，因为受到疫情原因，不像是过去主客场，过去主客场啊，我们在自己的主场挑战一下日本、韩国的球队，大家观众、球迷还有一些斗志和动力去现场观看比赛。现在亚足联连续2年都是赛会制的比赛，我们不知道到了2023年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赛制。如果说到了那个时候赛会制的话，可能中超球队还是会放弃，没有太大的意义。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作为中超球队还是应该有责任去更好的打好亚冠联赛。之所以之前有的球队放弃了，主要还是因为中超联赛跟那个亚冠联赛冲突了。就是本身呢，我们自己国家足协制定那个联赛，就对亚冠联赛某种程度上并不是说太尊重。如果特别尊重的情况下，他肯定会让中超球队留出足够的时间去准备亚冠联赛。第二，就是因为疫情，确实是你像北京国安在今年亚冠联赛，我们的年轻队员在塔斯克山不幸就感染了，历经了半年的时间，所有的队员才返回到国内，这个也是非常艰辛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中超球队出去打亚冠比赛也是心有余悸吧。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中超参赛球队无论是谁，如果在赛程不冲突的情况下，还是要尽量全力以赴，毕竟在亚洲赛场上去跟强队过招是更多的一个荣誉。第二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个中超联赛创车，另外还有疫情的情况下，那也只能去锻炼新人了。 那说到能去参加2023年亚冠资格的球队啊，包括像这个赛季吧，这个赛季哪些球队能够参与一下亚冠的比赛的资格呢？袁也做了一个预测。 从今年中超联赛这个形势来看，因为2022年嘛，我们还是3+1的名额，联赛的冠军、足协杯的冠军、联赛的第二名会直接获得亚冠参赛名额，联赛的第三名将获得一个资格赛的名额。这个联赛肯定第三名肯定会获得，因为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山东跟海港都已经进入了决赛，大概率他们两支球队都会获得联赛的前三名，所以说今年联赛的第三名也会获得联赛的一个资格吧。今年联赛的冠军有可能还是在山东跟海港之间争夺，而第三名跟第四名争夺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激烈，比较稳定。现在看是长春亚泰跟那个深圳队，长春亚泰在第一阶段是苏州赛区的第一名，但是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长春亚泰可能我觉得整体实力吧还是要稍微逊色一些，去争夺冠军今年不大现实，但是长春亚泰去争夺第三名前四名还是很有希望的。同样深圳队今年在球队出征大会上，所有队员包括俱乐部都表示了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争夺亚冠资格，力争去进入前四名。我觉得深圳这个概率可能要更大一些。相对来说国安有机会吗？不能说没有，因为国安跟深圳积分相同，都是24分，但是跟深圳比，国安就只有一名外援，而深圳的外援比较整齐，像金特罗呀、卡尔德克呀、阿基姆彭啊，外援还是说比较有实力的，而且他们也是有这个追求。对于国安来说，即使获得了前四名，因为在今年亚冠资格审核当中没有过关，那我们也无法参加明年的亚冠联赛。所以说如果让我预测一下，我认为明年的中超亚冠参赛球队应该是山东跟海港获得正赛名额，然后深圳跟长春也许会获得资格赛的名额。 这是啊，亚冠2023年这个赛季当中，咱们要从3+1变成2+2啊，大致的一个情况哈。 还是 大家的微信微博。 吴梦生说留哪个都行，就是把足球取消了吧。 足球现在还在。没说不在， 是， 而且特别说了一下， 对， 有人觉得国奥的层面的比赛不如世界杯的好看，其实也越来越好看了。 对，我觉得是的，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球星啊，是在年轻时代的时候就出现了。那这个23岁以下的这个年龄段的比赛也会越来越好看。 梅西当年也是在北京踢过2008年奥运会的， 对，他拿了金牌嘛，对吧？在美洲杯之前，这是梅西唯一的国家队冠军啊。 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感觉水果这边哈，山竹不太直，里边一大壶，钱都花这儿了哈。陈美说了，京北的糖梨、红绡梨，都是以前吃的哈，现在好像吃的人少了。 对，也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啊，意思就是说，还是说搞那些区别性强、大众基础多的，什么广场舞、踢毽子、拔河， 呵。 这也就相当于您过年吃年夜饭的时候，您不能吃花生米加盖饭，这平时吃这哈，对吧？四年一届，那得，对吧？ 我们总局的思路是这个为国争光计划，还有大众健身这个两个类别哈，您可以分一分，看看您刚才说到的这些项目都属于哪一类哈。也有朋友说了，哎，看着这个草莓挺鲜亮的，可是现在吧，就感觉。 会以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蔡雪桐前两轮都是出现了失误，先是一个 air to fakie， 反脚外转。 2018年2月12号，平昌冬奥会单板滑雪 U 型场地决赛，预赛排名第六的蔡雪桐前两轮都有失误，肯定无缘奖牌了。他还有最后一轮， 九百成功了， 900 蔡雪桐， 非常不错的一套动作， 漂亮，蔡雪桐，2017年世锦赛卫冕者，

然后呢就和大家互动一下，看看您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再有就是刚才说到了，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摄像当中，非常有可能举重啊进不去，就对咱来讲也是挺大的损失。您觉得哪些项目应该留在奥运会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 是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讨论，因为我们的这个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举重嘛。 嗯， 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讨论说举重到底这个项目好不好啊？然后 当然好看了， 各执一词吧。对，我觉得你肯定跟别的一些更有技术性的或者说更有对抗性的项目比起来，那可能相比之下没有那么好看了。但是我觉得举重这个事情还是很能体现人类最原始的更高更快更强里面的更强。 如果你没练过举重，你就不知道举重是一个多么复杂和精细的那样一项运动。就是举重运动员啊，首先是身体素质先天条件非常好，其次他的各项机能的调整能力非常好，再有就是这种精度的调整能力非常好。你就是没举过你就不知道，举过之后你就知道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高级的一项运动。 就您别看他是走到那儿嘿喊一声 啊，对 啊，举起来了， 或者喊两声嘻哈， 对，真不是哈。 对， 这里面每个动作的把握，包括一些身体机能的对调整设计等等啊，都很重要。因为 非常非常精细， 对，你举袋面那个重量啊，那咱们就是看个热闹，对吧？人家是在挑战。 举袋面你举不好你就摊那儿了，你那腰就完了。 举袋面这个重量大家应该都还行哈。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在挑战的是人类极限的重量啊，这和我们平时看的这个普通的举起重物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感兴趣的这些男同志们，你们可以去试试哈。比较简单的方式，你去健身房举一举试试看哈，你会发现举重这项运动真的是极为精细的一项运动哈。欢迎大家来讨论啊。我们第二时段从比利奇这儿说起哈。昨天晚上挺晚的了，北京国安的官方才发布了进驻赛区的微博哈。现在他们已经到赛区了，主帅比利奇也接受了采访，说我们现在整个状态还是不错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很长时间队内没有国脚回来，这刚回来哈，也就没几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到赛区了。我感觉他们的状态也挺好的，我们的目标一如既往，每一场比赛都要打好，目标是有侵略性，要争胜，我们是有实力的，争取每场比赛都取得好成绩，也相信我们的对手设定了相同的目标，所以尽自己最大努力，期待新一阶段的比赛的开始。 是的，国安是 A 席单外援啊，海港呢公布了第二阶段大名单，奥斯卡领衔了三外援，那奥斯卡领衔了穆伊、小保利尼奥三名外援在列啊。昨天下午在主教练莱科的带领下，共29名海港队的球员出征广州。在门将方面，他们是严俊林、陈威、杜佳、郭通，后卫是李昂、于瑞、王申超、魏震、李申元、陈彬彬、于海、傅欢、张卫、贺冠和聂梦啊。中场呢是蔡慧康、奥斯卡、保利尼奥、张华晨、张一、穆伊、杨世元、买提江、陈纯新、阿布拉罕，前锋是吕文君、李胜龙、刘祝润、胡敬航，主教练是莱科。 相对来讲非常完整的一支球队哈，阵容也是比较的踏实。 是 上海申花队这边呢，昨天是他们28周年的一个俱乐部的纪念日。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是成立于1993年的12月10号，征战职业赛场以来呢，他们获得过一次甲 A 联赛的冠军，当时是1995年，还有3次足协杯的冠军，分别是1998年、2017年和2019年，以及3次超级杯的冠军，1995年、1998年和2001年。刚才我看到赵军哈，赵军是申花的老球迷了，也是祝你喜爱的这支俱乐部能够顺顺利利的完成这个赛季，包括后面的路也走得平安哈。 是的，长春亚泰官方也发布消息说，长春亚泰全队正式进入广州赛区指定酒店。进入赛区前，主教练陈阳率队完成了在佛山的备战任务。 河北队也是完成了在佛山的最后一堂训练课，去广州了，下午到的。他们的主教练郑中夫也跟球队一起哈，在赛区亮相了。 是的，青岛队也进驻了赛区，然后刘健也表示说问题是暂时的，会全力以赴。 大家都陆陆续续的到了，在下一周周一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比赛了。那么周日的安排是这样的，双十二这一天下午的3点半，先是申花打青岛队，然后武汉打沧州雄狮，晚上的7点半大连人对河南， 还有天津金门虎对重庆两江竞技，星期一下午的6点钟，广州城对长春亚泰，深圳对海港队，晚上的8点，北京国安打广州队，还有河北对山东队。那北京国安和广州这场比赛我们也会为大家来直播啊，欢迎大家收听。那那个时候8点，差不多2个小时到10点，正好涵盖了我们的夜话的时间哈，也欢迎大家在那个时间段一边看球一边跟我们的转播员王毅哈来进行互动。 是的，然后我们再关注关注 CBA 方面的消息吧。 啊，篮球方面咱先说说国家队包括各位球员的事儿哈。 先看周琦啊，昨天空接加暴扣啊杀死比赛，这周琦又能了一回。澳大利亚 NBL 联赛东南墨尔本凤凰队95-88战胜新西兰破坏者队，中国球员周琦首发出战，得到8分3篮板2盖帽。周琦上半场比赛啊受犯规困扰，只出战了6分钟，全场他首发出战22分35秒，3投3中，罚球3中2，得到8分3篮板1助攻1抢断和2盖帽，正负值为全队第二高的全场第二高的正7。本场比赛是周琦 NBL 的第二场比赛，也是他首次首发出战，展现了内线的攻防统治力。最后时刻啊，他用一记空接暴扣2+1杀死了比赛的悬念。 稍微受到犯规的困扰多一点哈，也有这个文章说他被针对了，我觉得不至于哈。那现场的观众还是很兴奋的，因为所在的球队叫凤凰队，所以大家都表白他，举着牌子叫凤凰传奇， 可以， 还挺会宣传自己的哈。因为球迷也是挺兴奋。另外看咱们在国内的这些隔离的球员，昨天中国篮协在线上举办了媒体之家活动，中国男篮的主教练杜峰带着队员周鹏、郭艾伦和胡金秋接受了采访，都是线上的啊。杜峰说了，国家队目前还是处在比较困难的时期，球队希望每一个运动员呢都敢于牺牲，国家队呢不欢迎来国家队镀金的这些球员。 是的，11月27号、28号，杜峰率领中国男篮客场作战，并取得了2战2胜的成绩。杜峰表示，球队在这一次比赛中收获很多。2022年2月25号，中国男篮会迎来下一个窗口期，对手会是世界排名第3的澳大利亚男篮。杜峰对此再次强调了，球员们所展现出的精气神和自身态度，比赛结果比比赛结果更重要。澳大利亚队的整体实力和个人能力肯定是十分强的。杜峰说，球风他们也很硬啊，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去冲击他们，哪怕差距很大，也要敢于主动找对抗挑战他们，不要背负压力，要敢于跟强队学习。对于国家队长远建队的思考，杜峰坦言，未来选拔人才，球员的个人态度将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选拔标准。 然后我们来说说联赛哈，据报道说兰兹伯格已经在国内接受隔离，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将会代表北控队参加常规赛第二阶段的比赛。那在上个月的中旬哈完成的签约，兰兹伯格上个赛季是在浙江男篮打了41场常规赛，场均是26.2分，还不错哦。5.5个篮板和3.2次助攻，投篮命中率是45.6%，还打了2场季后赛，场均是16分2个助攻，投篮命中率是48%。看看兰兹伯格能不能帮助老马和他的球队啊？ 是的，吉布森最快下周归队啊，有望随首钢出征第二阶段。北京首钢在休赛期已经开始备战训练，球队管理层也在积极和外援协商。第二外援吉布森续约之后，有望在近期和球队会合。北京首钢队第二外援吉布森最快在下周就可以来到球队。李书豪已经开始和球队合练了，而且球队为其进行了官方注册。如果第二阶段北京队能同时换上2名外援去轮换的话，派上2名外援哈，那对于球队接下来的成绩会有很大帮助。 我们连线了篮球评论人刘潇，刘潇说，首钢这边书豪加上吉布森，还有方硕，包括刘晓宇这些主力哈，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后卫年龄确实稍微偏大一点。 那么第二阶段呢，北京首钢最大的好消息就是林书豪和吉布森要回归，但是呢也面临一定的问题，确实啊，就是他们的年龄结构啊，其实一直在这两年遇到一些困难，尤其是外线啊，我们看到像刘晓宇啊，像方硕，这都是30岁以上的老将，包括这个其实吉布森和林书豪啊，也都不是年轻人了啊，吉布森也30多了，这个林书豪也年过30，所以说后卫线整体的这个年龄结构偏大，对体能上的要求会比较高，或者说，他们在体能上可能会受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以北京队的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有对防守的要求来看， 在防守上的这种体能的消耗会和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比赛的其他方面的一些状态。那好在呢，因为北京队打的并不算快啊，在这个攻防转换这个上面啊，还不会像广东浙江这样这个消耗体能消耗那么快。所以说对于亚尼斯来讲啊，就这几个后卫啊，怎么来回的轮换啊，尽量保证每个人都在场上的时候呢能是最佳的一个身体状态啊，这个是他要去仔细去研究搭配的。因为在这之前呢，亚尼斯并没有用过说两个外援小外援后卫啊这个去打这样的比赛，所以这个应该是他们在这一段休赛期当中啊着重去演练。当然吉布森因为还没有真正归队啊，就是后面还要去重新磨合，但是呢要预设出这样的一些打法啊。那么在攻击方面，其实这几个球员当中啊，像方硕、像林书豪、像吉布森都是有比较不错的攻击能力的，所以怎么样让他们的攻击能力在体能有保障的情况下都发挥到极致啊，这是亚尼斯要应该去搭配，就是想办法去组合去搭配的，或者去设计的。双后卫啊是亚尼斯经常打的一个方式啊，是不是可以考虑也像辽宁队一样去打一个三后卫，当然这样的话可能外线整体的身高会偏矮一些。同时呢就是说在一号位和二号位这个选择上，比如说可能林书豪和刘晓宇更多的去担任一号位的角色，那么方硕和吉布森更多的是担任二号位的角色，这样的话两两组合或者是就是这四个人不断的各种组合的话可能会起到不一样的效果但是总体来讲呢，他们就是要保证想办法尽量保证每个人有充沛的体能，四个人平均分配这四节的时间再看看敢不敢启用像年轻的像杨阿力，这样包括这个选秀来的栾立成，这都是后卫啊，就是后卫人数还挺多，能不能够尽量的用年轻人在一些时候去顶一顶我觉得这个亚尼斯可能要去仔细的考虑一下搭配的方式会有很多种，但是就是说哪一种是最合理的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只能说到比赛开始之后通过几场比赛来试阵容当然第一场比赛你就要面对像辽宁这样的球队的话，那也就是说通过辽宁去试阵容肯定是不合适的，肯定是要竭尽全力去拼对手的。所以说对亚尼斯来讲，后卫多但年龄偏大也是好事，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难题这个对于北京队来说，希望他们在这个休赛期这段时间能已经找到很好的办法。 说到辽宁队昨天郭艾伦更新了自己的微博，晒出了收到的礼物，超大的这个爱心的草莓，特别傲娇写：“我其实也没那么爱吃草莓。” 嗯， 郭艾伦在这个随着中国男篮去日本参加世界杯预选赛。比赛结束之后就一直在广东清远基地隔离21天隔离期现在是过半，应该是到今天第十天了。 怎么说呢，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在朋友圈想秀些什么东西确实这个文案不好选择就是光明正大直接说吧显得没意思 尤其男孩不愿意直接说 对就所以说会这样凡尔赛一下 今天也引发了我们的话题，说说您喜欢吃的水果是不是？ 对，陈伟说南山的票被约完了，本周孩子的滑雪泡汤了，我建议您去飞猪上看一下或者说加一下南山的那些微信群这里面都能卖票。我的票 总会有转票的，可能去不了的，我觉得。 对，我的票是这么买的。 那说到这个辽宁队刘潇也提到了说接下来的比赛像辽宁、上海这些球队阵容就会更完整，对广东队的挑战也更大一点，当然这些球队阵容完整也会使比赛整个来看还是比较好看一些 当然广东队据说也在寻找其他的外援，现在就是传闻比较多的是上个赛季在山东队的这个哈里斯同时说马上布鲁克斯呢也会在1月份左右达到一个能打比赛的状态，但是是否续约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所以对于广东队来讲其实威姆斯一个人他是否是在是否马上需要找到第二外援现在看也不一定，因为毕竟上个赛季这个阵容 啊，也打出了不错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先用威姆斯一个人也是可以的啊。这样，但是这样呢，确实给了这其他的强队啊一些机会。那么第二阶段的这个比赛当中，像广东会碰到辽宁，碰到广厦啊，这样的强队会碰，辽宁要碰两次，广厦好像也是碰两次。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成绩如果把握不好，可能会继续往下掉。当然，如果把握的好，那么可能除了在稳固现在他排名第二的这个位置的话，甚至有可能会更进一步。所以这个一切呢都要等到比赛开始之后啊，毕竟这个他们球队的几个主力包括外援都在隔离啊，有的是国家队，有的是外援是刚刚回来，所以说还没有进行合练，那么他们也是遇到一定的困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像这个球员参加国家队就只有一个王哲林的上海队来说，其实机会很好。包括辽宁队呢，虽然说他们也有几个国家队员，但是呢，毕竟从整体的这个外援的这种适应度来讲，辽宁队这边的外援已经适应很长时间了，可能在碰到广东队的时候，他们也会状态啊，包括机会可能更大一些。所以整体来讲，第二阶段广东队的比赛啊，看点还是很多的。我们看到广东队现在外援啊，威姆斯已经回归了啊。马上应该是已经结束了第一阶段的隔离，还要进行第二阶段的这个居家隔离，可能居家观察，很快他就会回到球队当中，不出意外的话。那么对于广东队来讲，其实上个赛季他们已经很长时间都是威姆斯一个人在带队在打，包括在总决赛当中啊，虽然汤姆森有加盟，但是上场的时间包括在场上起到的作用啊，肯定是没有办法跟威姆斯去相比的。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赛季像广厦、像辽宁、像滁州啊，这些球队都有机会给广东队带来威胁，包括上海啊、北京都可以啊，首钢这边都可以。同时其实像一些在第一阶段表现并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在添了外援之后可能会实力变成一些改变的球队，像吉林啊，像青岛，不能说他们一定会给广东队这样的球队带来多大的威胁，但是说肯定不会像第一阶段的时候那样啊，一打就被打死了啊。所以说广东队来讲呢，其实虽然威姆斯回归，但是毕竟这么长时间没打球，而且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样现在也不知道啊，还是要主要依靠啊，在第二阶段最起码初期要依靠国内的本土球员，赵睿啊、洪明轩他们这几个，去担当外线。那么威姆斯呢，可能就有点那种以赛代练的感觉啊，随着比赛的进行，逐渐的去找状态。 的确是，两支北京的球队外援来了之后好不好使，需要时间去检验啊。 嗯， 也欢迎大家在本月的下半段嘛，下中下旬的时候再继续关注咱们 CBA 的下一阶段的比赛。 是的， 像四川的外援哈达迪也是晒出了说我现在已经在成都的照片了哈。 嗯， 我看他那个照片特别逗，裤子有点短，这说明他们那儿还挺暖和的。 哎，穿了一个露脚踝的裤子。 是， 已经结束了隔离与四人队会合了。哈达迪在上月初便抵达中国开始隔离，那在此之前哈达迪就已经与四川队完成了续约，他将代表四川队出战 CBA 常规赛第二阶段的比赛。上个赛季就在四川队效力的哈达迪，场均能够贡献17.3分、13.5个篮板和6.2次助攻和1.6次封盖。在 CBA 效力的过去的8个年头，哈达迪有5个赛季都在四川队打球，并且帮助球队拿到过队史唯一的一座总冠军奖杯。 嗯。另外，据报道说，原来美职篮的一位球员利夫将会在近期来中国打球，预计可能会加盟到广州队。利夫呢，曾经在步行者和开拓者效力过，成为自由球员之后呢，并没有获得美职篮球队的正式合同，然后就离开美国，在海外寻找机会。 嗯， 他在美职篮待过4个赛季，场均出场时间8.5分钟，可以贡献3.3分和1.9个篮板的数据。 对，这个数据倒是也不是很好啊。 嗯， 来看一看他在中国打得怎么样吧。WCBA 的方面的消息哈，21-22赛季的中国女子篮球联赛常规赛昨天结束了第13轮较量，面对拥有国手李源和王思雨的山东队，在强强对话中以77-63击败了新疆队，终结了对手的10连胜，并在战绩上追平了对手。大庆队43-82负于河北队之后，本赛季至今未尝胜绩。其他比赛中，江苏队末节发力，以89-78击败陕西队，目前战绩与新疆队、山东队同为11胜2负，福建队以102-96战胜天津队。 这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了，百对杯篮球赛呢在这个周日打响，孩子们将会在两个周末的三个比赛日当中大显身手，来享受篮球带来的快乐。本来应该是11月初进行的，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吧，就被延迟了。这次的百对杯篮球赛是有 U10、U12、U14 和 U17 四个年龄组，其中 U10、U12 和 U14 是分别设男子组和女子组， U17 就只有男子组了，分组设置和上一届完全相同。家里有打篮球的孩子哈，估计没准还参加这个比赛。 是，这个百对杯倒是办得越来越大， 红火哈。 是，有另一个那边屋的消息了，这詹姆斯达成了100次三双啊，但是湖人又输球了。洛杉矶湖人客场以95-108不敌孟菲斯灰熊，湖人球星詹姆斯出战37分钟，15投7中，3分6中1，得到20分、10篮板、11助攻、4抢断2盖帽、5失误。根据数据统计呢，这詹姆斯本赛季个人的首次三双，职业生涯第100次，因此呢，詹姆斯也是排名历史第5，排名第一的是威少，他一共有189次三双的数据。 这是大伙儿啊关注到的第二个时段的内容。我们说了两个话题，哪些项目要留在奥运会比较合适啊？您自个儿觉得哈。还有就是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刚才郭艾伦说了，我也不怎么爱吃大草莓，但那草莓看着可好了，个儿特大。范青说吃水果哈要看自己的体质，中医方面讲湿热体质就不太适合吃热带水果。的确是哈，热带水果一般都糖度也比较高，所以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哈。 维达勋爵说，我记得有一年亚运会啊，老鹰捉小鸡都赛了个热闹。有还有这种运动项目啊？亚运会吗？ 亚运会那不叫老鹰抓小鸡好吗？ 看看， 突然一下我这脑子一下就短路了。叫卡巴迪 啊，卡巴迪。 对，海豚朋友也提醒了，说卡巴迪那也是一种人类之间的斗智斗勇的博弈啊， 还挺难玩的呢。那个，我有一天跟王毅两个人讨论了半天这个事儿，发现卡巴迪这事儿真不是说只是老鹰抓小鸡那么简单哈。说这个季节冻柿子好吃，晨曦说的。啊，五号线喜欢吃牛油果，牛油果现在更多的时候是做沙拉用哈。口感非常像肉，我觉得 是， 热量也不低，所以健身的朋友也是自己要计算好这个入食的这个加入到自己食物当中的量哈。8216说比较喜欢吃香蕉啊、苹果呀、还有莲雾等等这些热带水果，尤其提醒您热带水果特容易上火哈。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会儿在第三时段咱接着说这些事儿哈。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个9，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今天白天以高云为主，光照较好，预计最高气温12度，适宜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午后北风逐渐增大，平均风力可达4级左右，出行应注意防风保暖，远离临时搭建物，天干物燥需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南部有轻雾，北风2转4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0%，在夜间晴，北风3-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5%。午后风力逐渐加大，登山气象指数为3级，上午比较适宜外出登山。受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上午有时云多，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5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您在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晓，由子昂和小丽陪伴大家。我们来到第30段哈，第三十段今天的主咖上麦，请本台记者陈默再和大家聊聊昨天体育中考这个话题哈。现在是70分了，这多出来的40分难不难呀？到底孩子们能不能够顺利的通过各个年龄段的考试呢？我们请陈默来给大家再说说。你好，陈默。 哎，小林你好。 昨天我们已经通过了挺大的篇幅给大家来说了说哈，马上就要来到70分的体育中考的时代。那么这个改革你觉得让孩子的考试是更容易了还是更难了呢？因为多了40分哈。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改革的过程当中多了那个30分，其实全部是体现在这个过程性考试，而且还是孩子的这个4、6、8年级，也就是加上这个初2。我觉得可能就是相当于我们把体育中考这样的一个分数直接下移到了这个小学阶段，所以我觉得虽然感觉好像我们考试的这个次数一下子还好像是变了很多哈，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更简单了，因为相当于我们在前3、4的这个过程性考试过程当中只需要达到良好以上，它其实就是满分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一大部分的孩子上来说这30分基本上都是白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仅仅是通过这一次这个体育中考的改革，把大家这样的一个意识和对体育需要考试的这个概念是提前到了小学，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过程总体来说我最要想拿满分其实是更容易了，因为你毕竟你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对或者说是家长哈，对于这个体育中考他们态度可能就是让我们提前去练一练，我们突击一年突击一个学期可能就会最后考试能够拿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把整个这个参与体育锻炼的这个时间拉长，反而其实就是更容易。你想如果说我最后锁定了我这个初3我要是进行这个比如说我要打羽毛球或者说我要去进行这个游泳这个考试，那我就会让我的孩子你从小学1年级或者说是2年级咱就开始练，可能练个2、3年咱就直接都可以去打比赛了，还发愁什么打羽毛球去练习这个发球啊，然后接发球，游泳去我们就练游个100米，还会去担心这样的难度吗？所以我觉得反而真的是通过这样的改革仅仅是在意识上进行了一次变革，而在这个分数上其实是帮助大家能够更早的然后能够更有成功率的去拿到一个满分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那对于这次改革你觉得咱们北京地区哈推出的这一系列的计划当中有哪些亮点呢？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项目变多了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孩子们去接受体育，并且也非常适合我们就是未来所谓的这种金字塔战略，我们未来就包括这个从体育强国到体育大国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看以前我们就是在这个8个项目当中去选择4个项目孩子们进行一个考试，而现在我们增加了像乒乓球啊羽毛球啊武术啊然后包括游泳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也就是变成了22选4，这个我觉得大大是增加了孩子们去接触体育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那等于说我们刚才又说我们把体育的考试的时间去拉长了，那我们可能就可以用这个加上小学的这个六年加上初中的三年，用九年的时间去接触，全面的去接触不同项目这种体育。而且我也特意是专门看到我们这个800米这个还有男子的1000米的长跑是没有改变的。 嗯，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初三的对于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耐力的这种项目改考试是没有改变的。那我们当中还会有一些像什么柔韧项目，就是包括我们这自小就会觉得有点这个紧张的，像这个体前屈或者做这个仰卧起坐也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可以进行一个，还有包括实心球这样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是在这种球类项目上，我们不仅仅是有了这个足篮排，还有乒乓球和羽毛球，我觉得这会大大增加我们对于这两个我们所谓的这种金牌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普及度，或者说是这个推崇度。那个时候我现在还觉得还提什么下一个林丹，我觉得下一个林丹就已经在路上了。我觉得就是这两个项目大家以后可能会觉得我们中国肯定是普及面很大嘛，我觉得的确是。但是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考试的这个大棒的话，我想可能会有更多的孩子愿意从这个一年级或者说是更早这个阶段就加入到这个乒乓球和羽毛球的训练当中。我记得以前可能咱们对于这个运动员的追踪没有这么久哈， 嗯， 你还记得就是像福原爱那个当时那个做的那个纪录片， 嗯， 你看他在那个球边一边打球一边哭，可能也就是四五岁的孩子， 也就四五岁， 那个是， 嗯， 对，也就四五岁。那个时候人家都已经能够随便打遍成人了。那你想，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孩子从四五岁就已经开始练习，然后家长们想着反正我们初三是要考乒乓球的，那你觉得咱们还会去发愁说未来我们的苗子没有地方去找吗？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用这个用一个应试教育的指挥大棒，其实也是提前普及了更多的这样的进行体育概念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的这种考试和这种思想上的这样的一个革新。所以我觉得这个体育中考让我会觉得，我是觉得非常欣喜的，就作为一个体育记者来讲哈，我是觉得非常欣喜的。而且我也同样期盼着就有更多的项目能够纳入当中，纳入到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来。 对，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项目我也是有点好奇，怎么咱们就选了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包括像可以选选体操、游泳，怎么没足球呢？咱们老说中国足球不行，它还是应该有一个选择的考虑的这个出发点哈。为什么会选择这几个项目，包括还有刚才你提到的武术啊，我也是觉得有点惊讶哈。 嗯，其实这个足篮排是一直都是在我们之前的这个考试的这个体系当中，这些项目仅仅是增加的。但是就是我们增加这些项目，其实也是一直都是在国家有这个标准的这个体育课本课程，但是它并不是说是你必须要这个每一个学生都去进行这个学习和体验的。而我们现在也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可选择这样的一个范围和界定，其实也是并不是说好像必须你哪个小学或者初中都需要必须要开展，也是需要根据学校各自的一些场地的限制和， 嗯， 对，和条件来进行一个选项。 嗯， 我觉得这些项目在也是结合目前这个北京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其实像这个乒乓球、羽毛球，我觉得肯定有很多的，包括我们这校外开展的课程也是非常的这个丰富哈。而且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讲，这些项目的这种增加，我是觉得能更加的这个公平了。因为比如说你看男女生，男生肯定足篮排都不用说了哈，女生可能更多的都选择这个排球，在以前的这个体育中考过程当中，那现在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小姑娘去选择羽毛球啊、乒乓球啊。那以前如果说我的这个小孩这个性格比较内向哈，他可能不太适合像足篮排都是这种这个群体性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他可能去选择像这个游泳啊、武术这种个人类这样的项目，反而更适合他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兼顾了大家不同孩子的对于这个体育运动选择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点，从公平这个角度上，其实也让大家能够在这个体育中考拿到满分也变得更加合理了。 嗯，我觉得推行起来可能确实就像你说的，要看学校的场地的情况。比如说游泳嘛，不是每个学校都有游泳池啊，就可能场地，比如说足球场这么大的一块足球场，对于有些学校来讲可能有点困难，所以还是在推行方面多少还是有点难度，对不对？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未来，因为现在具体的细则还没有公布吧，但是我想可能像在这些项目当中， 也是通过像一些这个政府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是校外体育课程的方式，因为现在大家不都是在讲这个体教融合吗？未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体校也是要，体校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课程也是要纳入到这个学校当中，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大势所趋吧。而且我们相信可能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体育项目加入到体育中考，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觉得各个学校都在这个冰雪金校园哈，可能经过了2022年之后，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有这个冰雪基础之后，很有可能以后这个冰球就也会纳入到我们这个体育中考的这个项目当中来。这样其实大家对不就更去踏踏实实的我们去玩这些项目，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反而是给了家长一颗这个定心丸吧。如果大家家长们还会觉得，哎呀，我这担心这70分呢，可能会比一些主科分还高。我觉得您家孩子吧，如果说是能从2岁就开始，从2岁开始练，能从4岁就从4岁开始练，练个那个2-3年，保准初三一考试全部满分。 要练赶紧趁早是吧？对，你一说到这个家长的问题，我也提到怎么让家长们能够更好的帮助孩子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陪伴孩子们一起去训练吧，因为以前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到了这个初二的时候，课业复习特别的紧张哈，就没有时间进行了这个体育锻炼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家长能做的就是在我们繁重的这个比如说考试复习当中，说走，咱我到外边去陪你打一拍，然后去咱们去这个打半个小时这个羽毛球或者乒乓球，打会篮球。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家长们可以用这种陪伴大家进行体育运动的这种方式，然后跟孩子们一起去备战中考啊，或者说是去进行这个人生当中很多那个紧张或者难耐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其实体育我们把这次就是拉开考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的这种生活当中是充满这个体育运动和生活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健体的过程，其实它更是一个强心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了用这个70分吧，来激励一下这个孩子家长们，让大家放心大胆的让孩子们去投入到这个运动当中。只要孩子开始运动，并且喜欢上和习惯上开始运动，我想到时候不管说是这个考试多么难，你都阻挡不了孩子们要出去运动去撒欢的这样的一个脚步。所以我想这个指挥的这考试，用考试的这样的一个指挥大棒去改革一下人们对于体育的意识，我非常期待着能够在后边的几年看到一个显著的改变。 好，谢谢陈默的分享，也希望孩子们哈能够真正的享受体育课，爱上体育课哈。谢谢，再见。 好，再会。 我估计咱们这个圈里哈，很多来聊天的家里人都是家长哈。家里肯定有孩子，即便是不是下一代，是下一代的下一代。这不是有年龄大的朋友们也在讨论哈。 现在还是有亏多。 广宇说了，说选足球就算了，足球咱们考2项，一个是运球，一个是射门。说教练不行的话，学生也不行，这停球5米开外了。您的要求有点高，咱不是这个足球专业学校的孩子的这个水平。 再说了，其实说实话啊，你别看有的时候比赛里停球5米外，但是您自己这位朋友自己不踢球吗？难道您停球也是5米外吗？不会，那么也不至于啊。在校队比赛的时候，我也记得也有很多精彩的操作啊。只不过说压力越大，可能这个就是说什么级别的球员去什么级别的比赛吧。就是到了相应级别，压力大了以后，比赛强度高了以后，失误就越来越离谱了，都有可能。奎多斯问冰球怎么考，其实就像足球一样啊，足球怎么考？足球不可能说22个人分组比赛，输那队没过，那不行， 那太累了。 是，那关键是说输了那队没过，多冤呢？没轮上好队伍怎么办？所以说都是考的一些基本东西，比如说绕桩之后的射门啊，边球啊等等哈。那冰球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冰球也有这样的绕桩射门这样的训练。 有朋友奥斯卡说了，短道速滑应该保留在奥运项目当中。要不咱就没有一块金牌了。短道速滑没说不走啊，没说要走啊。我们提到的是夏季奥运会哈，在 洛杉矶那一届非常有可能举重这个项目经过讨论之后他们自身也有更多的问题哈、 嗯、 这个单项联合会有更多问题的话还真不见得能进得去，就引发了担心。短道速滑这个项目现在是越来越受到全球体育迷的喜爱了，因为它有很多的情节、 哎、 对吧，除了竞速以外它有策略，完了你到最后一秒都不知道谁能够拿 冠 军，冠 军总有推人的 然后最后那一秒哗萨尔倒了，最后那个还得了金牌，这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项目有很多未知也有很多情节、 嗯、 应该是奥运会常常保留的项目哈。 没错， 嗯，我们今天两个话题就是刚才大家聊的，一个是喜欢吃的水果，来自于郭艾伦说我不怎么爱吃草莓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您觉得哪些项目最好是留在奥运会哈。刚才请陈默给大家再次解读了体育中考的改革哈，咱们再来说说国际足球方面的内容。 嗯，来看看国际足球方面啊，当然了，国际足球欧冠刚刚结束，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都跟欧冠有关系啊。 西班牙人的主帅莫雷诺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出席发布会，先说了一下吴磊的伤病情况。吴磊在国王杯的比赛当中脚趾出现了点轻伤，所以他就没有在赛前和球队合练，大家都比较担心。 嗯， 教练说了不能强迫他做太多，反而会加重伤势啊，还是让他更有机会进入到大名单吧。吴磊是一位渴望参与到球队的球员，也希望在之后的比赛当中披挂上阵，即使可能会带着不适出战，也就是说可能会带伤出场，能说可能啊。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9点，西班牙人将会在联赛当中对阵莱万特队。 莱万特好久没赢球了，到现在只拿了6个积分啊，这对西班牙人来说，或者说对吴磊来说，都是一个机会啊。 要不别上了，别给人踢伤了，太凶猛了。 欧冠方面呢，亚特兰大不敌比利亚雷亚尔啊，最后一场小组赛，亚特兰大之前呢是因为天降大雪暴雪啊，导致比赛延期。 嗯， 最终呢延期之后再举行的比赛是2-3不敌比利亚雷亚尔啊，名列小组第三无缘出线。那至此呢，欧冠淘汰赛16强全部产生，英超4支球队全部晋级，西甲有3队出线。哎，谁掉队了呢？巴塞罗那，多哎多恶心呐啊！意甲、法甲、葡超各有2队，德甲、荷甲、澳甲各有1队晋级。种子队是曼城、利物浦、阿贾克斯、皇马、拜仁、曼联、里尔、尤文，就是低档队哈。 嗯。 然后非种子队二档队是巴黎圣日耳曼、马竞、葡萄牙体育、国米、本菲卡、比利亚雷尔、萨尔茨堡红牛和切尔西。 嗯，巴萨哪档都不是了。 嗯， 巴萨输给拜仁小组出局之后，那根据每日体育报的报道说呢，当地时间星期四晚上训练开始之前，巴萨的主席和主教练哈维就进行了谈话啊。俱乐部分管竞技的副主席尤斯特，还有他们的体育总监阿雷马尼、国际部的总监小克鲁伊夫都开会了。拉波尔塔也是希望这球队赶紧扭转现在的局面，而且承认说也会尽全力啊满足。你想让谁来呀？想要引援是吗？行啊，你看你想要谁啊，我们尽最大努力哈。我们在昨天就和大家预告了说今天将会说说欧冠小组赛出局的巴萨。 嗯， 于新淼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这个解说员哈，也提到说的确出局是挺冷门的，但是现在巴萨这个问题这么严重，也不是说换谁就能够解决的哈。来听他的观点。 而大家除了对本赛季欧冠哪些球队实力更强这个比较关注的话，另外一个关注的点那就是巴塞罗那的陨落。在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巴萨没有创造奇迹，他们是在客场0-3输给了拜仁慕尼黑，遗憾的是小组出局，只能去参加今年的欧联杯的比赛了。这是巴萨时隔21年再次在参加欧冠的情况之下没有能够小组出线，没有能够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当然中间他们是有过这个没有打进欧冠的时候，这个咱们不算，等于说21年当中巴萨只要参加欧冠保底都是能够进入到淘汰赛当中的。其实关于巴萨的问题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很多了，目前他们的阵容问题还是很大的，这不是说换哪一个教练就能够解决掉的。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说教练的带队水平非常的关键，但是其实足球真正要踢还是要由球员来踢。 巴萨目前的整个阵容水平，其实啊，如果说巴塞罗那的阵容没有伤病影响的话，这条阵容其实有的踢。你包括像阿圭罗呀、布雷斯韦特呀，包括像奥斯曼登贝莱，虽然说这场比赛他是能够登场，以及缺阵的像安苏法蒂、中场的佩德里，包括像塞尔吉罗贝托，这也是有伤病困扰。左后卫阿尔巴在打拜仁这场比赛当中是因伤下场，他本场比赛本身也是带伤作战，所以巴塞罗那本身在梅西离队之后，这支球队的阵容就有所下滑，再加上最近又是受到伤病因素的影响，进一步的拖累了他们整个发挥。这样的一个阵容，其实无论是哈维来带，哪怕是让巅峰的瓜迪奥拉来带的话，也非常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其实巴塞罗那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大，不是单纯的能够说通过换教练能够解决的，未来几年他们的引援将会非常的关键。而目前由于球队的这个财政问题其实挺严重的，所以其实保守的来估计，或者说目视可见的3到5年之内，巴萨都很难完成一个复兴。或者说如果巴萨球迷以过往巅峰巴萨的一个要求来看的话，巴萨5年之内很难是回到巅峰了，甚至在联赛当中他们未来几年的竞争力也不会特别的大。巴萨球迷们需要做好准备，可能会迎来俱乐部的一个比较长的低谷期。 预测3-5年甭想了。那在这个欧冠的比赛结束之后，马上哈24强的欧联杯的球队也已经产生了，16支球队从小组赛当中出现，加上8支欧冠小组第三淘汰赛的24支球队，内容是这样的哈：小组第一有里昂、摩纳哥、莫斯科、斯巴达、法兰克福、加拉塔萨雷、贝尔格莱德红星、洛库森和西汉姆。小组第二的球队是流浪者、皇家社会、那不勒斯、奥林匹亚克斯，还有拉齐奥、布拉加、贝蒂斯、萨格勒布迪纳摩。欧冠小组第三，来听听哈，莱比锡、波尔图、多特、西里夫、巴萨，终于读到了巴萨，还有亚特兰大、塞维利亚以及泽尼特。抽签还要进行哈，下周一来进行抽签。 是的，这看着这些啊，你说踢皇家社会在西甲里，巴萨能踢过吗？这欧联里就能踢过了，这也我觉得也不行啊。摩纳哥呀，西汉姆联啊，对吧？包括那更不用说，还有亚特兰大呀、波尔图、多特蒙德、塞维利亚，这 强敌环伺。 是， 如果说这些球队都踢不过，是不是还有再降一级？去欧协杯是吧？ 欧协联 啊、欧协联杯了。哎呀，巴萨太惨了。 是。 这是巴萨的情况，因为踢过了欧冠，也踢过了欧联杯，所以今天早晨的欧洲赛事就比较少哈、都是一些比较闲篇的球队在踢比赛，大多数的比赛要到今天晚上和北京时间的明天晚上来进行。 是的， 昨天2021赛季的巴甲联赛正式收官，格里米奥队去乙级联赛了。2017年格里米奥队还赢得过解放者杯呢，第二年还获得过南美优胜者杯。这个赛季他们是长期陷入苦战， 是的， 斯科拉里也不好使了，一度救火也没有能够挽救回败局。 这斯科拉里去那儿也没救成，那早知道 来咱这儿是吧？ 对，来这儿可能也救不成。 两边都这么大老远的，你说，这欧洲足球赛事，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有排球的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女排全明星赛，这个周末2天在广东江门进行。之前给您介绍过，今年是红蓝两队哈，两场对抗赛，开球的时间都是晚上的7:30。如果两队各胜一场打平的话呢，12号晚上的9:30还会有一个加赛决胜局，打15分的。此前这个红蓝对抗的形式的参赛的球队的名单已经跟您介绍了哈，14个球员组成，分别是由天津女排的主帅王宝泉和江苏女排的主帅蔡斌来带队。入围的28个选手呢，都是本土选手，丁霞呀、袁心月、龚翔宇、林盈盈、王梦洁、姚迪、王媛媛和刘艳涵，这些选手都是征战过东京奥运会的国手。那这次全明星赛呢，没有安排外援参与，无缘欣赏4大外援拉尔森、金软景、瓦尔加斯和博斯科维奇的风采，他们休息啊。 赛程是这样的，在12月11号，就是今晚的7:30啊，全明星赛的第一场，第二场呢是在明天的12号的19:30啊，晚上7:30。然后，如果前两场红蓝两队战平，那么还有这个， 决胜局啊，是在12月12号的9:30， 就是明天晚上。如果双方是打成1-1，就再加局一场15分的，谁赢了那就谁赢了。 嗯 嗯，再来看羽毛球方面，哎呀，这是颠簸流离呀、啊！昨天凌晨的3点，中国羽毛球队飞了40多小时，才终于到达了比赛地——2021年世锦赛的比赛地点——西班牙的维尔瓦。 嗯， 继东京奥运会苏迪曼杯、尤伯杯之后。尤伯杯、汤姆斯杯之后，我们第三次出国参加比赛，这也是这个年度世界羽联最后一次大赛了。 是的，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地维尔瓦位于西班牙西南沿海地区，毗邻大西洋。中国羽毛球队共派出3名男单、4名女单、4对男双、3对女双和3对混双，共26名运动员参赛。女单奥运冠军陈雨菲因近期训练中右脚脚踝扭伤退出了世锦赛，王懿律、黄东萍也因疲劳性伤病而缺席。这次世锦赛，国羽将由卫冕冠军、东京奥运会混双亚军郑思维和黄雅琼，以及和2017年世锦赛冠军、东京奥运会女双亚军陈清晨、贾一凡领衔。2021年羽毛球世锦赛将于12月12号到19号在西班牙的维尔瓦打响。 嗯，2021年的世界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昨天在葡萄牙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 U19 这个组别的5项冠军，向鹏、蒯曼分别获得了男单和女单的冠军，蒯曼和吴杨晨组合还收获了女双的冠军，中国队实现了男团和女团的4连冠。 嗯，是的，纳达尔时隔5个月即将重返巡回赛。昨天呢，2022赛季 ATP 墨尔本，公开250级别的比赛啊，公布了报名名单。纳达尔时隔5个月之后重返巡回赛，迪米特洛夫、哈里斯、布伯里克、格芬、锦织圭以及安德森等选手也在参赛名单当中。这一站比赛将于明年1月3号到9号在墨尔本公园进行。 嗯，网球赛事将会陆续展开。昨天2022的 ATP 赛事抽签以及赛程的安排都已经对外公布了。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兹维列夫等多位男子网坛的高手呢，将会参加 ATP 杯的赛事。像 A 组，德约科维奇领衔的塞尔维亚队将会遇到西班牙队、挪威队和智利队，那么塞尔维亚队呢将会在当地时间的1月1号揭幕战当中就对阵挪威队。德约科维奇继年终总决赛之后将会再次对阵鲁德，第二场小组赛他们将会和西班牙队来上演2020年 ATP 杯的决赛哈、啊，重演一下。 嗯， 西班牙的名将阿古特将会领衔出战。 是的，卫冕冠军俄罗斯队所在的 B 组会迎战奥地利、意大利和东道主的澳大利亚队。B 组也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死亡之组。世界第二梅德韦德夫啊，作为一号男单，将在第二个比赛日对阵由蒂姆压阵的奥地利队，这将也是奥地利一哥生育复出之后的首场比赛。第二场小组赛呢，俄罗斯队对阵意大利队，这场比赛汇聚了4位世界前十，梅德韦德夫和卢布列夫以及贝雷蒂尼和辛纳。 嗯，在 C 组有德国、加拿大、美国和英国队。德国队将在当地时间的1月6号 C 组最后一场比赛中迎战加拿大队。这场比赛里，年终总决赛的冠军兹维列夫领衔的德国队将会迎战沙波瓦洛夫和阿利亚西姆领衔的加拿大队。那么在当地时间1月1号，在库多斯班克竞技场举行的 D 组比赛中，西西帕斯领衔的希腊队将会对阵波兰队。那今年的 ATP 杯的总决赛将会在1月9号的晚上来进行。是网球方面的消息哈，两个话题，您喜欢吃什么水果？还有就是您觉得什么项目应该留在奥运会哈？修元说了，我喜欢吃葡萄、草莓、苹果、猕猴桃，还喜欢吃樱桃、西瓜和桃子。嗯、我在想哪一个品类有点独特啊？就是樱桃有点贵哈，实现了樱桃或者是车厘子的这个叫什么？实现自由了吗？随便吃了吗？今年好像还好，车厘子、樱桃的价格并没有那么贵、啊、 嗯，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讨论这个奥运会的事儿啊。大辉698说，该留下的太多了，只是不应该批准电竞进入奥运会 啊。 嗨，这事儿大势所趋啊。如果说接下来，可能现在您还不觉得，但是接下来如果说一旦您开始发现了周围的所有的00后。他们所有的竞技感或者说求胜感都来源于电子竞技的话，那这个事情咱们谁说了也就不算了。 嗯，一起向未来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当风冬奥故事新编》，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来到第40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少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想，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那有关冬奥会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看看哈，刚刚结束的比赛，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一点的时候，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美国铜山站的女子决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谷爱凌90.50分获得冠军，这是她的第5个世界杯的冠军。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张可欣获得了第7。那这个赛季谷爱凌参加了大跳台和 U 型场地世界杯，都拿到了冠军。这是稍微早一点的时间哈。我们再来看，在速度滑冰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些时候，加拿大卡尔加里站的比赛当中，男子500米比赛高廷宇获得了银牌，加拿大的选手迪布勒伊获得冠军，而且他打破了场地的记录啊！这位选手应该也是冬奥会我们的主要对手。女子500米的比赛中，俄罗斯的选手法特库利娜获得冠军，还有一位参赛的中国选手田瑞宁最终是获得了第6名。再来看钢架雪车方面，在女子的比赛当中，这一站参加的是德国温特贝格站的比赛，荷兰选手博斯获得冠军，那我们中国选手林辉央在这次比赛当中获得了第15名，还有另外一位女选手朱杨琪获得了第24名。那在男子雪车的比赛当中哈，昨天更早一点的时间，男子比赛的俄罗斯选手特雷迪亚科夫最终是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分51秒05。我们的中国3位男选手都闯入到了奖牌轮，其中耿文强获得了第8，严文港和冬奥会的冠军，韩国选手尹成斌并列在第9，陈文浩获得了第18名。啊，再来看其他方面的这个比赛哈，再来看看空中技巧。空中技巧的这个比赛呢，我们中国选手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是的，当地时间的12月10号，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世界杯芬兰卢卡站的比赛拉开帷幕。在女子组第一场个人赛当中，中国名将徐梦桃表现出色，以91.83的总分获得亚军，另一位中国小将邵琦以87.57分收获季军。男子组方面，贾宗洋和齐广普在第一场个人赛当中同样分获亚军和季军，两人分别是总分分别是124.34分和121.72分。 嗯，再说说你喜欢的单板滑雪哈。 嗯，其实我喜欢的是双板滑雪。 哦，是双板滑雪。 对，但是大家 你现在单板还能滑吗？ 单板我一直都不滑，一直滑的是双板。但是我身边的朋友或者说更多年轻人吧，现在都喜欢的是单板哈。单板的这方面呢，是美国铜山站啊 U 型场地资格赛，中国选手蔡雪桐发挥出色，以90.33分排名小组第一，携手队友吴少彤进入决赛。刘佳宇只差一位未能晋级，与傅新亚、王晶晶和邱冷和贾露露一起无缘决赛。 嗯，另外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昨天呢有一个比较好看的比赛，是 1.4 公里自由短距离男子 U18 的国际雪联的滑雪比赛，有一位17岁的中国普米族的少年古龙泽仁连闯三关，在这个项目当中是获得了金牌。这次比赛呢是在芬兰进行的哈，也是我们中国越野滑雪项目能够在这个年龄段获得国际赛事的第一块金牌。 是的，古龙泽仁来自云南丽江哈，练习越野滑雪其实只有3年的时间。曾是柔道运动员的他呢，2018年因为突出的爆发力、基础体能和身体素质，被跨界跨项选材专家团队看中啊，开始接触越野滑雪。他前后两次赴芬兰参加培训，所以说在这一次的这个芬兰的比赛呢，也算是比较熟悉。然后这一赛季还将参加多站 FIS 积分赛和世界杯的比赛。 我们再来说说昨天的国际滑冰联合会公布的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席位的分配结果，东道主中国队实现了满额参赛，另外一个全部实现男女满额参赛的是荷兰队。韩国队在男女500米各有2人参赛，加拿大队呢是在男子1000米有2人达标，总共加起来是23个国家获得了我们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的参赛资格。在荷兰队当中，他们拥有舒尔廷、奈格特这样的顶尖高手，有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那再给大家说说冰壶的国家集训队昨天的选拔的情况哈。 是的，冰壶国家集训队奥运选拔赛昨天在北京首钢园结束第三站的比赛，梅杰组和曾家亮组分别获得4人和混双比赛的第一名，有4支男女4人队和5支混双队参加的这次选拔赛，共设6站，在2个赛场交替举行，每周一周二进行混双比赛，周四周五进行男女4人赛。根据赛程呢，下周第4站比赛将再度回到27场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本次选拔赛是北京冬奥会前中国冰壶队参加的最后一次比赛，6站比赛结束后，会根据各队伍排名和队员的个人表现啊，选拔出最强阵容，代表中国征战北京冬奥会。 说到冰壶的资格，美国队、澳大利亚队呢，已经获得了混双项目最后2个参赛资格。那混双的参赛队伍由此确定了，有中国队、英国队、挪威、瑞典、加拿大、意大利、瑞士、捷克、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那么当地时间的11号开始哈，冰壶的资格赛还会进入到男子和女子团体阶段的比赛，还会有男女各3支队伍获得咱们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目前包括中国队在内的男女各7支队伍已经有了入场券。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冬奥的消息哈。北京冬奥会境外人员如何来华，冬奥通道专用通道啊何时启用？昨天呢，北京冬奥组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交通、地理、住宿等领域的最新筹办情况。来听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北京冬奥会期间如何保障涉奥人员顺利来华，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12月10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地理中心主任张良表示，冬奥组委会同民航部门确立了包机和临时航班为主、商业航班为辅的原则，努力为各方提供安全、有序、高效、便捷的地理服务。 涉奥团组可自行组织包机或乘坐冬奥临时航班出入境，也可搭乘第一入境点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入境。涉奥人员来华14日前每日进行健康监测，来华14天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航班起飞前96小时需进行2次核酸检测，凭健康绿码登机，抵达首都国际机场后需完成海关健康申报的核验及体温监测，并完成核酸检测的采样。 交通保障方面，冬奥会、冬残奥会专用道湿化工作计划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明年1月21号到3月16号时间段内正式启用奥运专用道。北京冬奥组委交通部副部长赵同安： 北京冬奥组委共抽措各类车辆4090辆，其中小客车全部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33个场馆交通团队、11个交通服务团队、16个战场运维团队、4个高铁服务团队等4类交通团队已组建完成。 在住宿保障方面，冬奥签约饭店由原来的103家优化为82家， 其中72家需要闭环管理。同时，根据冬残奥会要求，加快推进无障碍客房改造，目前已完成所有无障碍改造任务。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介绍， 通过测试，又进一步规范提升了千元饭店的服务项目，增加了在酒店的便利店、洗衣烘干、特色商品展卖、24小时客房送餐、金融等服务项目。 中国奥委会运动委员会昨天向全体运动员发出关于汇聚向上，汇聚向上向善力量，携手建设网络文明的倡议书，号召全体运动员积极践行在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发布的共建网络文明行动倡议，文明用网，文明上网，努力成为网络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引领者和维护者。 法国宣布不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法国国民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当地时间9号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宣布，法国不会追随美国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法国不会这么做。 阿根廷的外交部北京时间9号也发布声明说，阿根廷政府坚定支持即将在明年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声明指出，阿根廷是最早对北京冬奥会表示支持的国家之一，而且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呢，中阿两国也会迎来建交50周年。 是的，昨天冰雪旅游季启动仪式在冬奥小镇延庆区张山营举办，市民不仅观看了精彩的开幕式，也在世界葡萄园博览园体验到了异彩纷呈的冰雪娱乐项目。请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李女士带着4岁的女儿洛瑶坐在气垫圈上从雪坡上滑下来，这项名叫雪圈的冰雪娱乐项目吸引了不少大人和孩子排队体验， 说咱们这边有那个冰雪嘉年华那个开幕式，然后说带孩子过来看看，她特刺激下来。 洛瑶好玩吗？ 好玩。 离开雪圈场地，洛瑶又拉着妈妈去体验了旁边场地的挖掘机和旋转雪圈。在冬奥小镇张山营举办的冰雪旅游季启动仪式上，各类冰雪娱乐项目异彩纷呈，雪地坦克、雪地越野车也吸引了不少市民。 很刺激，很刺激，好玩好玩，陪伴小孩来一起玩嘛。 好玩，就感觉要飞出去了。 举办冰雪嘉年华的世界葡萄博览园通过人工造雪华丽转变成冰雪场地。世界葡萄博览园副经理兰兰说道， 今年是我们第6届冰雪嘉年华了，那在前几年的基础之上呢，我们今年是打造这么几块区域，一个是体验区，那雪的造雪面积呢，户外一共大概有4万平方米左右，为市民朋友提供将近20余个这个戏雪的体验项目。那冰场呢，我们有2块，一块呢主要是用于戏冰，还有一块呢大家可以来这里学习这个滑冰。第二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餐饮服务区，蔬菜呢都是来自于园区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绿色蔬菜。第三块区域呢就是我们的景观区，我们在园区呢打造几个网红打卡点，我们将张山营镇的这个民俗的元素浓缩放到我们的张山营的冰雪小镇，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网红打卡地，也是希望借助这些冰雪体验项目能够更好地为我们的冬奥会提前预热宣传，营造更浓郁的这个冰雪氛围。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所在地，张山营镇冰雪旅游资源丰富，冬奥会申办成功，这里成为了冬奥赛区后，张山营镇确立了打造冬奥冬雪小镇的发展思路。经过近6年的发展，这里的冰雪运动产业发展迅猛。张山营镇副镇长侯潇颖表示， 张山营镇作为冬奥冬雪小镇，我们有丰富的这个旅游资源。除了今天咱们所在的世葡园，我们这边有冰雪嘉年华以外，还有万科石金龙滑雪场。另外呢，我们还有反季节的采摘，包括我们的温泉资源以及民宿资源。像今年我们整个冰雪活动期间呢，会举办17个系列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北京市青少年高山锦标赛，也欢迎大家到张山营来体验冰雪，参与我们过大年的系列活动。 接着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门头沟的冰雪校园模拟实践活动。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过程中，门头沟区作为北京校园冰雪普及的重要地区，在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在全区各中小学开设丰富多彩的冬奥主题知识讲座，在课程中增设冰雪教学内容，组建冰雪社团，带动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有理论有实践的冰雪课让区级冰雪队的成绩有了明显的提升。门头沟区体育局竞技体育科科长万丽介绍， 通过咱们北京市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捐赠资金呢，区级队伍得到了更多的训练机会，成绩稳步提高。区冰壶队2020年在市青少年锦标赛获第四名，在市青少年 U 系列冠军赛分获第三四五名。区滑雪队参加2020年全国青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第四届京津冀青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中获一金48名一项次，在2019-2020年 U 系列冠军滑雪赛获一银一铜48名一项次的成绩。 成绩的进步离不开区内中小学的冰雪普及实践。为了进一步了解门头沟区冰雪运动进校园的实况，记者来到了北京八中京西附小。作为全国冰雪特色校，各式各样的奥林匹克宣传活动走进了孩子们的课堂。该校体育委主任蔡成介绍， 我们还会举办冬奥知识讲座，邀请的也是专业的运动员来到我们的学校做一个以年级为单位的普及讲座，还有种书法艺术类的会以节的形式进行举办，所以它是一个全学科参与的一个融合的过程。比如说书法，它会以冬奥为主题进行作品的展示，美术它会组织学生去绘制一些这关于冬奥主题的一些小作品。 北京八中京西附小在加强冬奥理论教育之余，还把滑雪模拟课程带到了学生们日常的体育课之中。该校体育专项教师陈晨告诉记者， 咱们这个是那个德国进口机器，仿真模拟滑雪模拟仪，画面这个雪道有厚雪面，有冰雪面，然后还可以调成那个倾斜度有多少度。咱们这个机子呢，还能看着你滑行，站在机子上看你的滑行的角度，包括滑速、速度，还有消耗卡路里，所有记录你每一分钟动作记录都会能体现出来。 3D 模拟滑雪器、智能雪车雪橇体验器、专业的雪具护具，这些滑雪器材成为了北京八中京西附小每一位学生上体育课的必用教具。陈晨告诉记者，有了这些智能装备，孩子们的学习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结合咱们学校的机器，把动作啊各方面纠正过来以后，到真雪上就是稍微的再练习一下，基本上就能掌握这个技能。 记者来到了门头沟另一所全国冰雪特色校大邑一小，在这里正在开展着一场冬奥知识讲座。冬奥宣讲团成员们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自己与冬奥的故事，他们之中有不畏强手为国而战的中国自由式滑雪世界冠军郭丹丹，有用邮票贴出万里长城赢得百万人签字支持北京冬奥的火炬长跑者刘超英。大邑一小的学生们与宣讲团成员零距离沟通，副校长吕建华表示， 这些呢让我们觉得呢，就是冬奥的这个知识和文化不是我们硬给学生一些，或者说我们就在课堂上讲的一些吧，而是潜移默化的到了学生的心里边去，让这个冬奥呢真正的走到学生中间来，让冰雪运动真正的强劲学生的体魄。 推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中小学作为动员主阵地，青少年作为普及冰雪运动的重点人群，门头沟区积极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与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密切合作，打出了冰雪运动组合拳，让有理论有实践的冰雪课程走进学生们的课堂，共同响应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门头沟区体育局竞技体育科科长万丽介绍， 近年来门头沟区将校园冰雪运动和奥林匹克教育作为学校教育教学重点内容，通过课程与阳光体育活动整体推进，先后引进旱地冰壶、旱地滑雪等项目，每所学校结合实际都会选择一到两项替代项目，使学生在校内就能够初步体验参与冰雪运动。区体育局组织各学校分批安排零基础的中小学生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学习冰雪运动技能和知识，进一步激发青少年了解冰雪、参与冰雪、热爱冰雪的热情。 刚才我们在中间放了一个张红夺冠的回顾哈，刚才很多朋友都在说张红，对，就像关老爷说的那样，张红以前确实是练短道的，后来改滑大道了哈，创造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都来回应哈，说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好多朋友都说应季水果都好吃，如果要是反季的话呢，就一般了。 但是有一些水果，哎呀，我就吃不了榴莲。 吃不了这个味道是吧？ 对，是。 据说你克服了这个味道之后，你就会爱上它，一辈子都放不下。 也是尽量克服过，哎，这个还真是不行。 我也是，我一般对热带水果都还一般。我的热带水果的顶级配置就是香蕉。菠萝已经超出了我的天花板了。再往这个高了的这些， 热带水果我就一般都不怎么爱吃 了。是吧，那吃的还挺清淡的， 嗯， 水果都不是味重的。 刚才有朋友说了喜欢吃橘子类的， 嗯， 我猜啊，喜欢这种的朋友他就懒，比如说有一个苹果，有一个橘子，我就会选橘子。那苹果还要削皮吗？ 对， 或者要去洗干净了才能吃，橘子一剥一下就可以吃了。 嗯， 跟我一样懒。 对，我记得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香蕉是最乖的水果，它既没有长必须削的皮儿， 嗯， 啊，剥就一扒就全扒开了， 很容易被人吃。 对，而且又没有长任何需要吐的籽儿，啊，就是放开嚼啊，然后前面也没有把，后面也没有把， 嗯， 对吧？你也不用说必须吃到哪儿必须停一下。哇，这个确实这么一说，香蕉长得真的很懂事儿， 对，非常的懂事，很容易就被人采纳了。 是的。 4856说，像球类项目啊，田径啊，游泳都是应该永远留在奥运会当中的。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电竞就居然上来了呢，嗯，就是因为非常简单的原因， 嗯， 年轻人爱玩， 是， 嗯， 所有的人关注的东西那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尤其是在这个奥运会范畴当中是年轻人关注的， 嗯， 不过也是我觉得确实是形成了一个悖论，奥运会的项目应该让大家更多的在户外来体验运动的乐趣， 嗯， 但是这个电子竞技呢是让大家更多的坐下来， 对， 就这是一个相反的方向， 是一个问题，啊， 嗯，4856说一般丑橘就很好吃，水分大，丑橘我也挺爱吃的，因为也容易剥，嗯， 那个是最好剥的，啊， 对， 皮儿都散了， 嗯 嗯， 超级喜爱谷爱凌，因为这个孩子特别的阳光， 嗯， 也觉得很大气哈。 是， 嗯， 有 Mr. Week 问啊，这个冬奥会之后还有人聊冬奥吗？必须有， 嗯，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您的责任。 是，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冬奥会之后，我觉得反而大家才开始真正的要开始聊冰雪了。 嗯，完了，那你雪场又约不上了。 是，没关系啊，这雪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嗯。刚才灰太说了，说国内真是有几个女性的领头人挺厉害的，像刚才听到的李演，还有跳水什么的，跳水那叫啥来着，我一下痴呆了，我一下忘了，周继红， 嗯， 想起来了吧，说也希望水指导水庆霞也能带队出好成绩哈，嗯，海豚朋友说了，谷爱凌保持好的状态，千万别受伤了啊，奥运会我们还指着她多拿金牌呢。 是永远的儿媳妇说，小丽姐晚上还上节目吧，晚上还是我俩， 对，我们俩， 嗯， 今天是星期六，正常配置哈，啊，是子昂和小丽的栗子配合， 嗯，这晚上 啊， 早晨聊水果，下午想聊什么， 对，你说栗子，我刚才想起来有人朋友说那个这个时间也喜欢吃栗子， 嗯， 栗子是水果吗？栗子是粮食， 对，栗子至少也算个干果吧，它是坚果类的呀。 爱吃芒果的，爱吃橘子的，爱吃啊，怎么这么多人都爱吃进口的水果呢？可能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是物流方便了， 嗯 啊，所以大家吃到新鲜水果和奇异水果的这种概率也会更大一些了，嗯，冲浪还想进奥运会呢。对呀，啊，年轻人也很喜欢冲浪了。 是啊， 嗯， 冲浪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年轻人的生活style， 就是我身边有一圈朋友， 嗯， 啊，就是对，就是，哎，让我也非常羡慕哈， 嗯， 就是看他们真的是不上班，确实也不用工作，然后呢就生活在海边啊，这个北半球夏天了就去北半球，南半球夏天了就去南半球， 候鸟式冲浪， 嗯，是的， 跟滑雪一样， 对， 滑雪也是这样的，有很多人群就是这样，哪里有雪去哪里， 嗯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早晨就到这儿，刚才说了晚上的5点到7点还是我们两个，所以希望大家这一天都保持愉快心情，咱们晚上再见吧。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漆。